4006669527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。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，别客气，快打电话来领取。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，快快拨打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师傅，帮我换下机油，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。 对啊，用原厂油我放心。 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，每年1000多万辆新车出厂都用它，换机油我就用原厂油，长城金吉星汽油机油。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，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-4265，8590-4265，8590-4265。 就是那天晚上，我吃安眠药，先睡着了。 钱呢？别慌。再喊，我就弄死你。 长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，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。 扑朔迷离的陆氏抢劫案。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我们俩回去。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？ 你帮我查个事儿吧。 是吧？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 于南、王千源、南宫里领衔主演。 放开我！ 那天晚上之后，我的生活就不一样。 根据虚衣瓜小说《淡色的月亮》改编。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。 把密码告诉他。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？ 就这样问一下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？ 没有啊。 是放开我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我会像头恶浪，嘴巴似逆天，也是走近晚。 色像令人怨，君恋只在扑火吹不走暖烟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扑着我心里暖暖暖暖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，爱会像头我 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又开始了。今天的一开始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张学友的《饿狼传说》。我是肖辉，音乐导航，你还在电波那一段吗？从《饿狼传说》唱到《我真的受伤了》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一曲曲让人充满回忆的歌曲在耳边徘徊。我想现在没有几个歌手能够做到这样的成就，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的回忆，但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回忆与品味。那些年我们听过张学友的粤语歌，这首歌在学友的歌唱生涯里也占着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。不管你会不会粤语，不管你多大的年龄，谁不会哼几句这首《饿狼传说》呢？对于熟悉流行音乐的人而言，一定并不会陌生，那是刘德华在乐坛的代表，也是乐坛的经典之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经典的时间继续放大，有请刘德华世界第一等以及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来听经典。 是缘分，是注定，何憾破。 好名字。短命的光阴，一拖就叹少年时，求名利过了时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 纵使告别也。 承受际遇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，重拾往事，无奈重遇那天转在永远。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，谁在黄金海岸，谁在烽烟彼岸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。 平安车险4008600，一个电话通通搞定， 报价超精准，零误差， 支付超安全，零担忧， 赔付超简单，零烦恼。 我是胡歌，4008600，好车险选平安，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。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听经典环节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眼看着今天30分钟又来到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要请出 Beyond 给我们带来这首《不再犹豫》。 相信大家对 Beyond 都不会陌生，这支乐队呢是华乐坛公认的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乐队之一。他们直透人心的乐风和触动心弦的激情，就以时不时让人团团转的那种热情澎湃，让人的心就会沸腾起来。人生的旅途当中，让我们不再犹豫，勇往直前。伴随着接下来的这两首歌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 秉承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，为广大车主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服务。